表演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 前面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马条那年榕树下，这一次马条在这首歌里面没有以往那种在激荡的旋律当中狂奔的姿态，而是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就这样安静地坐在你面前跟你诉说着一个我们共知的老故事，低吟浅唱不露真容，却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字字让人动容。如果说榕树下寄托了所有人的梦想，那么这首歌就唱出了所有人的心事以及那段不能够被遗忘的过去。那年榕树下，我突然想起了我刚刚做电台时主持的一档节目，叫做夜色温柔。每天我们在节目里的内容就是播读大家的来信，当然还会有一些美文故事，而我们的那些美文故事就来自于一个叫做榕树下的网站。每每听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一段我还在读书却已经在电台兼职的岁月。当然我还记得我曾经好像跟听众承认过我们的美文故事是来自于那个叫榕树下的这个网站，然后就有听众问我说你见过榕树吗，我说没有，就真的有听众给我寄榕树的叶子照片，甚至还会有人把榕树的根截了一小段给我。后来去南方旅行见到了真正的榕树，就一直很喜欢，甚至还一直幻想自己可以搬到南方去居住，在自家的院子里面可以种上那么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榕树，然后就可以闲看花开静淡花落，感受岁月静好。谁知造化弄人，我越走越往北，最后居然居住在北京。我想在南方住下然后种一棵榕树的梦想，或许今天只能在歌声当中来实现了。来听一首极老的歌，榕树下。 是来自于高胜美所演唱的榕树下，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对，当然熟悉，它是在北国之春的旋律上由盛之重新填词，1979年于天原唱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在台湾地区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哼上几句，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因为熟悉的旋律而跟着哼唱起来，但是接下来我想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可以跟着歌声一起唱起来。这是来自于黑鸭子组合所演唱的《让我们一起荡起双桨》。 的希望，我的梦想，不要再让我心伤。 是来自于杨家松所演唱的《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我总觉得这首歌的情绪很适合在临近春节的时节来听，所以每到这个时节的时候都会时不时的想起这首歌，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这是他2011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歌名真的相当文艺。有人在听了歌名就说，哎，这才是民谣该有的样子。当然乐评界什么说法都有，最主要的就是喜欢就好。我喜欢这支曲子，并喜欢在每年这个时节来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MV 里没有特别的什么浪漫的镜头，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技术的这种夸张的用法，就是把镜头对准了最普通的人的生活。每一个行业里的人都有，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活在认真努力的工作。看了那样的音乐电视之后，我想手机前的你可能也会被感动。而在这个时节，我就在想，一年忙到头了，春节就要到了，是该回老家过年了吧。但愿春节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2000年杨家松帮田震创作的音乐作品《靠近我》。 正在2000年和杨家松一起完成的音乐作品叫做《靠近我》。可能听到这里会有人问说，杨家松是谁啊，这么厉害，2000年就创作出这么耳熟能详的歌。的确大家不太熟悉他，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田震宣传这首歌的时候看到过杨家松在宣传新闻里面的画面，青涩略显文艺，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有些紧张有些羞怯的状况。这些年过去了，从自组乐队酒吧驻唱，再到他为其他歌手创作制作专辑，再到他自己的唱片，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淡定了许多。他不疾不徐，算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唱的是他自己视角观察的那种凡人的歌。听他的歌总是会给你，给每一个生活在普通岗位忙碌的人找到一种信心和力量。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我个人觉得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秋天2002》。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夜间到白天本市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尽管白天扩散条件有所下降，但空气质量依然能保持在良的水平，天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光阴潜低唱的深处， 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一组我觉得很好听但是不一定很红的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大乔小乔，消失的光年。2007年的时候，大乔小乔的这张专辑《消失的光年》极火，这个火要打个引号，是在文艺青年心目当中。那个时候的大乔30岁，小乔10岁，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10000块钱完成了这张专辑。歌里面小乔有唱出这样的一句歌词：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我在听到这一句极为通透而稚嫩的声音唱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一种被掐了一下的感觉，会难免心疼起来。我总觉得孩童唱出这种太过成人化的悲伤就会让人很受不了。而当初推荐这张专辑的朋友跟我说，10岁的小乔与歌词之间的这种反差是一种刺激，浑浑噩噩的成年人被这种 不谙世事的声音击中了之后，回过味来又会觉得好像这种招数有点不那么厚道。不过专辑里面也有相对比较低调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凤求凰》。这个小乔一张嘴，那种默默置身事外的吟唱顿时会让人黯然神伤。听大乔小乔的歌，我个人觉得是一种矛盾。如果你要太理智，你会显得很冷漠，太入戏了吧，其实不过就是自伤身世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凤求凰》。 凤求凰，我们去掉双眼，和泪光，爱悄日落升起。 Thank you. 城关无可青楼，春两袖清风依旧， 小小情怀风似掩埋， 小小情怀风似掩埋，风秋黄，风秋黄，风秋黄，风秋黄。风秋黄，风秋黄， 凤求凰。这首歌是根据古琴曲改编的音乐作品，传说这支古琴曲是司马相如的求爱曲。那么静下心来联系一下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悲剧，所以大小在唱的第二段的时候开场的那句诺言冻死街头，就可以判定这首歌是讲的欲求而不得的被现实碾压的一份爱情吧，悲伤至极。好了，换一种情绪吧，我们来听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歌，卡奇社所演唱的游园惊梦。 朝飞暮卷，烟波划船，满园 的关不住，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听一些很好听，但是却不是很红的音乐作品。我们继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说，说卡奇社，它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个流行音乐组合，啊，女生叫做柯丽，负责主唱。创作词曲，真名叫做王悦，男生叫做 Fly， 负责编曲制作吉他，真名叫做于鸿飞。我相当喜欢他们的音乐作品，既通透又轻松。我们继续往下听到的歌曲叫做《阳光清晨》。 是来自于卡其社所带来的《阳光清晨》。在这支卡其社的乐队刚刚推出音乐作品的时候，就有人评价说，主唱柯莉的声线极像王菲，她轻盈的声音常会给人误以为是王菲又出新歌了。而我喜欢她，就是因为他们歌曲当中的那种悠然自得的味道，而且他们歌声里面还渗透出童话般的一种天真的感觉。另外就是这个主唱柯莉创作的歌词总会给你一种很棒，画面感很强，然后还可以渗透出很多古典诗词修养的这种味道。比如说我们前面听到的《游园惊梦》就曾经被人称赞是最有味道的中国风演绎，我觉得有他自己小女子的一种理解，也有他后期编曲的那种灵动的味道，所以两个人真的是很棒。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后面听到的这首《阳光清晨》，因为我个人觉得在冬天听来很温暖。保持这种清新愉快的听歌心情，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自然卷所演唱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蹦蹦蹦啦啦啦啦啦 这就是爱情。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原是一首广告歌，但是时间已经久远了，我们真的不必再纠结它到底在当初为什么而代言，就快享受这样的歌声就好，对不对？轻松而惬意。节目最后我想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另外一首有着一种对亲人故乡愈加思念的旋律。年关将至，我觉得你听这样的歌可能这种思念会加倍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来无恙》，在歌声当中提醒各位时间不早了，是该整理一下心情准备回老家过年了。好，祝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小路中央，悠悠青山两旁。 江水清